AKB ガーリーは、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翻嚟今个礼拜嘅 AKB 嘉年华啦。咁啊，今日咧就有我同埋 Hammy 哥啦。咁啊，上个礼拜啦，咁我同 Hammy 哥咧咁啊过咗去日本啦，咁啊睇 HKT 奇玉园嘅演唱会啦。咁啊，亦都系阿拉伯蛋嘅专业 con 嚟嘅 头像咯。 系啦，头像啦。 佢跟住尾场就 HKT 管体表演啦。 系啦，咁。就讲一讲啦，咁 系啊，讲一讲先。 我哋当日啊，如果大家都留意到，我哋系有拍片噶啦。咁拍片嘅时候，我哋曾经系咪提及过？咁我哋喺入场睇 con 嘅时候啦，咁系咪会见到曾经见到三个member 嘅前 member 嘅？ 系啊。 咁我哋嗰日其实我哋见到边个咧，同埋系咩一回事咧？ 揭晓啦，我哋 系啦。咁其实咧，原来我哋当日咧，我哋就系见到原 AKB 嘅片山杨家啦， 系啊， 岩咗美少同埋早尋日喺十週年，三期真十週年公演宣布畢業嘅田明保生來， 系啦。 其實嗰陣時都叫一個我哋係叫幾意 外， 係係啊。 因為我哋喺側邊影緊粒彈嗰啲紀念嗰啲相啊，成咧，咁突然間聽到有扎女仔話好卡哇伊咁樣， 啊真卡哇伊啊！咁我哋奇，咁我哋嗰陣時我覺得奇怪，把聲咁熟嘅， 有啲熟。 跟住後屘咧就話嗨佢嗨佢嗨佢咁因為就嚟開始要出演演唱會開 show 啦嘛。咁我就好奇啦，向左身面一睄，咦，哈哈掌，我嗰阵时佢都终于都佢认到应该系知道我哋识得佢嘅，咁但系嗰阵时大家都挂住影相啦，咁啊大家都冇， 即系都临开 show 前，咁我哋都尽可能影得到集完啲情况俾大家睇下咁。 系啦，咁咁当然啦，咁但系问题我哋见到啲前 member 咯， 咁啊真系唔放过啦， 握手嘅机会啦，系咪先？ 呢样嘢最主要 main point 嚟噶啦。 喂，最紧要就系、是、呢场握手会我哋唔使钱噶，系咪先？ 唔系你嗰两个唔使钱都正常啊。系啦，咁我阿田明冇生来要钱噶嘛？ 系啦， 系啦，人哋仲未执业噶嘛？ 系啦，咁嗰阵时都系同我哋倾咗几句啦，咁啊例如讲讲阿华山灭话中意听佢听佢唱歌啊，咁啊我记得我哋系咪个 friend 但系中意阿哈赞，我记得我哋个 friend 入边好似有个， 唔系好记得啲，唔记得边个边个，不过我记得佢之前去过台湾表演嘅， 咁跟住咪同哈赞讲咯，我有我个 friend 好中意你噶，俾佢知道咧，如果我系同你一个同佢握手咧，一定系妒忌死佢，知唔知佢讲咩啊？哈赞话 讲咩啊？讲。 嗱，唔紧要嘅，你喺佢面前晒多啲，晒命咁晒得噶啦。呢个唔紧要噶， 开心开心死。 系啦，咁啊，另外阿 华山面啦， 华山面，华山面 OK， 华山面真系，因为之前曾经旧年咁有合照同佢，我同佢影个相啦，咁佢都系咩嘅，咁对应都唔错。咁我反而系田明步生来，我系有少少意外噶，因为田明步其实喺我印象中咧系个高妹嚟噶嘛， 系啊， 我但 系 发觉原 来，我都系，我都觉得系以为好高，其实。我差唔多高， 系啊，咁啊，当咁第一时间，因为呢个印象关系，所以我第一时间其实我系唔系，我怀疑系咪佢嘅， 系我都系嘅，我有一个 moment 咧，即系因为你认咗哈赞同埋阿 华 山咪，咁啊隔篱嗰个咧，我因为我印象中咧田明步咧即系短头发噶嘛，系啦，今次见到呢长头发，我应该唔系前面把成啦，跟住再望真啲，咦，原来真系田明冇真来嘅喎。 系啦，咁啊呢啲情况梗系又系 又握手时候啦， 握手时间啦，系啦，咁啊如果同佢讲啊，旧年差桥大会好犀利啊，咁你最后嗰句咧，今晚个酒好有冇啊？我听完真系大爆笑啊！咁啊呢一日阿 I 赞个专业 con 啦，以我所知咧，系有四位member 同加埋有四位 member 同前 member 睇咗系睇 con 嘅。就我哋头先见到嗰三个之外啦，咁亦都就系前 HKT 嘅冈田结奈，亦都有睇 con 嘅。咁我就所知有四个啦，我所知就有。 O K， 系啦，咁咁我哋正式开 show 时间啦。咁亦都讲讲先啦。喺嗰一场 show 咧，阿 Labo 蛋其实系第一次出嗰个 con 嘅，亦都系最后一次。咁而另外当日初登场亦都系HKT 嘅上野遥。咁而另外喺 初登场咯， 初登场 系啦，因为佢之前系做紧舞台剧，要排练要成，所以咧就缺席咗巡回关东巡回，系今日咁啱得咁巧，佢已经嗰个舞台剧完咗啦，咁样翻欧就可以上台表演啦。 系啦，咁系成个 con 嚟讲系 今次春季翻系冇一场齐人噶。咁至于点解，我哋阵间再讲讲。 O、okay. K， 因为阵间都同一个题目有关嘅。 好、oh. ， 咁嗱。是一个一开始演唱会出场的时候呢、播一条片呢，我同你都笑到收不到声。 哇，好好笑真 係。咁就係、是、秋吉优花一开始着咗一个超和风嘅男性套装啦。 那个形容嗰个装束呢，其实如果如果年纪有返咁上下历史呢，应该都大家知道应该男人之父呢一套好好长篇嘅电影嘅。咁、那个嗰、那个秋吉优花呢就着、是、着到好似个男主角咁样嘅。 嗰、那个造型啦。 係啦。 咁嗰、那个啊个造型咧，系有个喺唔系喺有听电话嘅嗰、那个个诶、 那個，一开始就同阿萨古拉打电话俾佢啊嘛。 但系问题个电话系智能电话嚟嘅，穿晒崩。 系唔紧要啦，佢都穿不嬲系穿过嚟，必嗰时都有轻低啫。 咁啊系， 即系佢知一个装束就爆顶到嗰个超和风咁、但系上咧就平成嘅。 系啦。 咁抵嘅， 系啦，咁跟住咧，跟住就去到喺一个摆档啦，咁啊喺度买嗰啲 pen light 啦， 跟住有四个 man 摆就咗嚟喺度趁热闹啦。咁嗰四个嗱，我若果我冇记错啦，系松本日向、玉竹天音、武田智加同埋系阿玛利亚，阿玛利亚嘅造型， 唔系介十王咩？介 你讲系芥文香？ 芥文香啊？ 芥文香定系松本日向啊？ 应该系芥文香啊！你嗰次同我讲嘅芥文 啊，咁啊，可能我记错啦， 系啦。 咁啊，芥文香、松本芥文香、月竹天音、阿武田智佳同埋阿麻里亚，阿麻里亚个造型咧，亦系笑到你，又笑到你碌地嘅。不过咧，如果大家有睇开一啲以前咧日剧咧，系咪咧啊？有啲咧叫胡须格基啊，系胡须格基咧，嗰啲咁嘅短发造型咧，跟住咧喺 木军装，然后再喺中间整好唔知系整个瘤啊，定系秃咗个头。 总言之，又系成个头发系边一幅嘢秃咗出嚟嘅。 系啦系啦。 咁个造型，咁啊，另外跟住又讲下关于一啲叫 pen light 嘅历史啦。以前就嗰啲系嗰啲。叫玩嗰啲彩带嗰啲病嗰啲啦，跟住后屘就唔知点解变咗做啲灯筒啦， 电筒啦，咁电筒再电筒之后就荧光棒， 系啦， 咁就再去 pen light 咁嘅， 系啦， 咁其实中间嘅B 片段咧都系啲 member 咧系会客串咯， 系啦。 最记得我最有印象深啊，阿川松嗰个，因为胡阿司机咧嗰个造型咧系要话俾人听呢个系胡阿司机， 系啦， 跟住扮到型嘅小丑咁，然后就喺度玩镬他咯。 那个小丑呢其实就是蝙蝠侠入面那个小丑，即如果大家有看、DC 世界那些关于那些电影其实就知道了、因为这个化个妆造型呢，如果你不特别著名是你根本认佢不到的， 啱啱啱 没错。咁跟着就后面整套片就讲完 了， 咁跟着后面就演唱会的本番啦，咁一开始咁黑密集咁洗高加油，咁跟着一路直落啦，咁係跟着到 Unit 度咁直落嘅，因为可能因为I Double 蛋之前係冇参加运动公演啦，所以其实去到 Unit 度嘅位置其实你见佢唔到㗎， 咁 跟着係直落 Unit 度之后呢，咁係嗰个演唱会中后期呢就唱其他Idol 嘅歌，咁就包括有诺基萨加， 系 啊，其他基沙嘅就系富达啲 session 系咪啊？ 系唔系富达啲 session？ 世界 唔系 呢个世界拥有自由爱的系咪？ 唔系世界 唔系二星哥， 二星哥系因为世界最爱嗰个啊嘛。 系呢个世界自由 爱，系就咁。 跟住阿奶团嗰个咧，我一开始初头以为咧系 A K B 嘅歌嚟噶， 唔系唱系，因为大嘅问题佢嗰阵时 A K B 即系佢要。即系讲翻少少历史咁样咧，咁奶团有呢只歌咧系埃德格嘅，咁但系佢个变奏系奶团嘅变奏版嚟嘅，咁当初点解会落呢首歌咧？就因为佢可能谂住等第一单啊，所以咧想落一啲 AKB 嘅歌落去咧，咁希望啲人咧 熟 有啲即系希望有啲饭都会。即系吸到啲新饭啊，或者吸到啲 AKB 饭过去奶团嗰咯，所以会有一首咁嘅歌， 一直都系 Idol 噶。咁啊，但系因为就问题一开始个前奏音乐前奏嘅时候系有啲似，系好似噶嘛。 系啊，成 SSD 系好似嘅，系一开波系好似嘅，跟住后边就唔系噶啦， 已经 就变奏咗，所以叫变奏版。 咁啊，跟住再落咧，我真系估唔到，竟然有桃草嘅歌。 因为始终佢谂住唱晒咁多个 idol 啲歌，连魔力轮都有啦。 系啊， 唔係因為 不過魔靈娘嗰只就係殺屍嗰只 殺屍 魔靈娘 版本係 啊，嗰只版本 嗰個咪叫做 係 機 遇係 機遇咁啊跟住喺再落啦，咁去到嗰個遠啲嗰個係美嗰個環。idol 松年唱完咗之後啦， 嗰個 Matt 嚟嘅，其實佢全部都唱半首左右嘅，唔係全首， 即係串燒啦， 係串燒歌啦，係 啦，咁跟住就輪到阿 Label 彈啊，咁嗰一 即係主角咯，係嗰個 main point 戲啦，係啦，咁就係 Label 彈嘅關於 Label 彈嗰個阿 Miss 嗰只原唱啦。咁其實第一首嘅印象我真係冇乜嘅第一首，因為第一首我有印象，我到而家都唔好記得嗰個名字。但係佢第二首開始咧，全部都係 Label 彈啲名曲嚟，可以話係 啱啱。 咁第二首就係天使的尾巴啦。第三首就係開始，其實係 AKB Label 係 AKB 年代嗰啲眼淚拉鋸戰。第三首係嗰首歌，其實就喺第二屆選民總選舉之後咧，Label 彈係 Undergirl Center 嗰首歌嚟㗎。跟住就係一首係十八單嘅原聲道曲啦，同埋係另外跟住仲有另外一首係我唔記得係幾單啦，不過嗰首單就係 Label 彈同埋阿沙道樹面啲。 唔係但係我印象中我記得佢有唱過一首墮落下咗隊 嘅。有應該係咪先？墮落下咗隊係第三首定第四首啊？ 好似因為我記得佢應該 墮下走咗都係第二首，跟住先到天使的尾巴。咁啊，跟住係最後就係埋尾嗰首咧，就係佢同阿蕭嗰首歌嚟。不過嗰首歌我唔記得叫咩名啦，係唔知係春單定係唔知咩，唔係好似好似係啊死人邊一首單我唔好記得啦。好似喂卡西胡迪聊冇記錯嘅話，係嗰首歌嘅Building Block 嚟嘅。咁啊，跟住就輪到佢同阿沙士嘅對唱啦。阿沙士咧喺唱下嘅時候咧係喊咗出嚟噶。因为其实就讲大家系睇开HKT 演唱会或者 AKB 演唱会咧，阿 SARS 其实好少话咁样失态嘅， 系好少， 系啊，咁我同你嗰阵时都讲过，喺嗰阵时我自己都咩啦，我自己都讲唔落去， 你都喊啦， 冇办法，呢啲嘢冇办法，呢啲嘢真系系嗰啲时间 moment 嚟噶啦， 系啊，呢个 moment 要嚟嘅话就要嚟噶啦，不过我就理身就我就其实就冇。即係如果我又未去到推嘅，所以我又未去到咁感觸咯。 係啦，咁跟住就再落就係去到咁Label 彈啦，咁亦都係一啲叫做寄語就自己一啲叫公約啦，叫做就話俾兩年時間，希望可以搏命咁成為一個知名女優。咁亦都係話佢最後嘅目標咧係要攞獎嘅。咁但係佢冇講，如果兩年之後佢都去唔到自己嘅所。達到個目標嘅話，咁會點？佢有冇講過？ 唔會嘅，我即係講，我想講話，其實佢就算達唔到，都冇乜大問題嘅。總之佢有佢好似，如果其實依家你覺得村民得唔得？其實依家我覺得都得㗎。依家你過咗兩年啦，你睇到件事都其實 村民係 係依家個 level 只係即係去到一線尾二線頭嗰個階段咯。 阿村民係。每季都有一套劇咯，我嚟講係每季都有一套。 其實都唔係話一定要即係點講啊，其實都要睇下佢接簽咗邊間經紀公司，依家佢都未正式公布佢簽咗俾邊間經紀公司。 唔係仲係同埋同一間咩？唔係同埋同一間咩？ 係咩？ 係同埋同一間嘅嘛佢。 圖片寫 都 係美夢 係咯美夢噶嘛佢。所以 咁咪就睇下佢哋嗰邊經理人睇下點樣安排佢哋工作做咯。因為你最主要 main point 就係睇下佢啲工作接得多唔多啫嘛。其實依家暫時嚟講，佢啲舞台劇都拍到六月。 係冇錯，非常之多。因為佢下個禮拜已經有另一套舞台劇上咯。五月就有另外一套十五個女仔，有五個係前 member。跟住六月就同前NMB 嘅高野由依同埋前 Morning Musume 嘅一個 member 做一個舞台劇。所以暫時嚟講，我唔係太過擔心啦。咁但係希望可以嘅話，即係 希望喺繼續喺啊發展落去咯。跟住你繼續講。 跟住喺唱完嗰首歌之後，跟住同阿沙士對唱完之後啦，咁咪跟住輪到阿 Label 彈自己獨唱啦。咁嗰首係我冇記錯嘅話係AKB 獨劍 Manji 第二首主題曲嚟㗎，我冇記錯嘅話。 第二首主題曲係咪？唔係佢第一首主題歌。即係佢拍咗套啫嘛，《Doctor Manji》《Train for Love》《Train for Love》 嘅 喎 ，AKB 幾時有 AKB 啊？ 嗰首係 AKB 嘅《Doctor Manji》歌嚟噶嘛？嗰首係 邊只？ Label 彈獨唱嗰首啊？ 獨唱嗰首，冇可能係。 不過我唔記得叫咩名，我唔記得咗。 唔緊要啦， 唔緊要啦。咁到時大家唔係，但係到時大家一定要買碟睇啊，因為我相信呢、這、一個佢應該唔會乜嘢㗎。呢個場應該係唔會 skip 㗎，應該一定會留喺度㗎。 嗯， 係啦。咁跟住就係、是唱完之後啦。咁我初頭以為咧，阿拉布達應該係唔會再出嚟㗎啦。咁應該因為嗰陣時已經係演唱會嘅後半段嚟㗎啦嘛。咁啊，跟住阿 Man 擺喺度 win 嘅時候咧。跟住我突然之間睄一睄，咦？阿拉伯打我，我見到佢，我以為阿拉伯打應該呢一彎唔會出嚟噶嘛。跟住你就話我啦，你搞錯啊！你咁睇我睇唔到。 咁冇辦法噶，大哥，你因為佢哋可能開 show 嗰時候，都諗住繼續唱落去噶嘛。係、因為佢中間嗰個咩嗰句嘢先放去阿拉伯打嘅身啊追住 con 噶嘛。咁、其余后面嗰啲可能继续照常继续温落去噶嘛？ 唔系，因为一般嚟讲咧，你职业嗰啲演唱会咧，嗰啲位置都系摆到最应该系第一 part 或者系喺换翻 encore 之前换翻最尾摆出嚟噶嘛？但佢咁嘅情况咧，搞到我成个流程咧，我反而控制唔到咯，因为啲突然之间喺一个好高情绪嘅情况 tension 之下，突然之间你系弹到落去噶。但系问题之间，你又要开翻啲上嚟，突然间又 high 翻啲上嚟咧，突然之间情绪有啲跟唔到，突然间情绪有啲，不过都OK 嘅。不过如果我后屘谂翻，可能阿 Sas 嘅用意就系唔想系太过 hurt 咁样收尾咯。 正常啊，因为你始终咧，依家啲演唱会咧，都系有时咧，可能因为佢偏咗，即系你因为日场，我哋系睇日场夜场噶嘛。咁、你其实咧 feel 到咧，嗰啲日场夜场咧，除咗 Uniqlo。有改过之后，其实佢中间嗰啲都系一样嘅、所以其实你如果你睇咗日场嘅话，你即系要再睇夜场咧，其实有少少换嘅，对我嚟讲。 不过就系主要系睇完啲刀就一定系入边噶啦。咁跟住就再落就系、是、啊咁喺本番入边最后一首歌啦。咁初头就话系嗰首咩噶嘛？嗰首拉布达咦系咪唔系 HKT 家族咩？咁原来后屘就转咗，其实系瞒住佢。咁其实原来系唱嗰首基本上系定翻噶啦 HKT 嗰、那个职业歌Kimi Ima Omoi。咁当如果呢首歌当年其实是用嚟阿秋元康用嚟肥秋用嚟写俾送俾中西智代利同埋阿谷真理佳移植过去 AKBSK 嗰首歌嚟噶、所以嗰首歌亦都系变成咗 HKT 嘅 HKT 系 member 职业都会唱， 一定会唱嘅。例如上次阿 公演都会唱 啊，上次阿我家班神户嗰场啦，去年七月阿边个嗰场阿芝站嗰场啦，嗰场都有唱嘅，所以基本上我预咗噶啦，呢首歌定有出噶啦。咁啊，跟住就喺 encore 环节，咁啊，最后都系唱埋之后，咁啊，阿拉伯打亦都正式啦，咁系退场啦。 退场系啦。 系啦，因为就佢跟住话有，跟住另外有涉及工作嘅，咁我冇办法再睇啦。咁 算啦，呢啲都系后话啦。 系啦，咁第一场 show 又完咗之后啦，跟住就到我哋爆碟啦。咁爆完碟之后，跟住我哋亦都系 爆相，我哋爆相冇爆碟。 爆咗， 你自己唔知喺边度爆啦。 咁啊，跟住爆完相之后，跟住就喺第二场 show 啦。咁第二场 show 系仲有讲漏咗，阿拉伯蛋喺埋尾嘅时候咧，咁啊指明咗 K 波嘅新队长嘅。咁啊就系阿 RV 丹。初头我同你一听到，我哋就听错咧吓咁嘅情况噶嘛。咁后屘其实谂翻，其实因为睇翻读见 manager 嚟讲，其实。RV 丹咧，其實都係一個幾叫做點講咧？ 都其實我嗱，雖然係好中意喊，但係個問題佢即係對指導其他啲比較新入團嗰啲 member 啊，或者例如四期新啊之類之類咧，其實都睇得出咧，佢喺 documentary 度咧，或者喺啲making of 咧，都見到佢有教佢哋跳舞，因為佢個舞到底係最強嘅。係 啦， 如果喺 HKT 嘅 team 嚟講，因為其實都好多，例如有時實施咧，即係有時忙得滯咧，唔記得啲舞步咧，都係要請教阿歐兒去教，佢話翻俾你聽點樣跳嘅。 係啦，咁所以有陣時亦都見到阿歐兒咁樣同啲 member 咁同啲 member 講完之後，亦都係。一个叫 Mujaki 啊，好 Mochi 嘅试游，咁跟住同佢哋缓和翻嘅情绪咧，所以你其实咁样谂翻嘅话，阿 Aoi 其实都服众嘅， 咁但係個攝影師呢就好明顯呢個時候好邪惡咁樣睄咗過去金田美奈同埋 Sakura 度，因為金田美奈喺初頭一直以嚟佢有個壓得好長嘅氣勢啦，所以初頭呢都係一個隊長熱門人選嚟嘅。咁因為 Sakura 係副隊長啦，所以都係有機會俾人話係一個叫做熱門人選啦。但其實一開始我都唔睇好 Sakura 去做隊長㗎啦。 我都唔睇好，因為 Sakura 其實佢志不在喺 HKT 入面。如果你夾硬俾個隊長佢，其實佢兩頭唔到岸咯，又做唔到隊長嘅職位，又理唔到 HKT 咁多嘢咯。 加上其實你見到佢有企喺度 HKT 就知道咩回事啦。 係啊，依家你其實你見到佢依家佢都係靠住 AKB 嘅知名度繼續上位啊嘛。 係啦，佢基本上嗰啲全部佢出親嗰啲全部都 AKB 嘅 show 多嘅 ，HKT 嘅 show 有幾開先得㗎？ 算啦。 所以你所以基本上邊個都係意料之內㗎啦。咁但係咧喺幾搞笑嘅情況之下咧，喺坊間係有另外一隻黑馬嘅喎，知唔知係邊個啊？希美哥，你估下？ 金川入邊？應該係金川武志。 唔係。啲人話咧，第三隻黑馬嘅咧，其實係朝長美英。 唔係啩？朝長美英。 因為佢唔係嗰班有一個根據就係話咧。因為阿咪蓉是天科兼任啊嘛，而另外天科專出隊長啊嘛，所以會唔會阿邊個咧？我心諗你冇玩， 冇玩啊！佢好難搞，佢壓唔到場嘅， 壓唔到場。不過但係都而家就定咗啦 ，R V 啦，咁都幾期待跟住帶嚟咧本川天科嘅本川天 K 科嘅情況個每日嘅。咁早場要講嘅就差唔多啦。咁晚場咧。咁其實要講嘅都一樣嘅啫， 都冇乜新分別，只係再可能講多少少咧。我即係阿實師咧，就兑現翻我哋上次總選嘅承諾。 舊年總選， 終於都今年找數。 係啦，咁就話，因為舊年就喺總選嘅嗰個 總選嗰、那個宣傳片嗰度，佢話如果我第日咧就會跟鸵鸟俱乐部 系拜鸵鸟俱乐部为师，咁啊跟住就挑战浸热水， 系浸热水。其实我觉得有啲敷衍我哋。 唔系，因为你睇翻后屘睇翻啲新闻片咧，你见到咧，我嗰个应该系 Mocha 嚟噶 ，Mocha 手多多咧，咁样咧，点样热水点咗个咧，佢即刻掹翻出嚟，咁样喺度揈啊，所以啲水应该都真系热嘅。咁但系问题浸得嗰一秒咧，又真係爭緊少少咯。 係爭咁少少咯，咁已浸咗三十水啊！我知，喺我眼中 一秒即刻彈翻出嚟。但係問題啊，嗱咁呢啲不少都幾開心。 係啊 ，OK 嘅。不過佢首先就咁啊，台俱樂部講，咁就佢就拍咗段片啦，咁帶咗呢個消息出嚟啦。咁跟住就推咗個實施就一路唱歌啦。咁 拉 高面係啦拉爾。咁啊，勒高尼米古啦，喺度帮手啦。咁跟住就扮换泳衣啊。 系啦。 咁换完泳衣就跟住就嚟浸热水啦。 系啦。 咁其实个来率个 schedule 咧，我又觉得有啲似咧，佢上年咧总算咧，即系又赢咗第一嘅。 系啦。 跟住又话要兑现翻嗰个承诺嘅，着泳衣表现嘅。 系啦。 又系咁样咁。系咯，又系咁样着咯，不过只系今次多咗个浸水嘅方法咯。 系啦，不过话时话啦，你觉唔觉得阿 Sasha 咧战？因为嗱，嗰阵时睇现场睇嘅时候，喺第一屏幕啦，我同你都有同一个疑问 ，Sasha 究竟战咗几多块嘢喺度咧？因为突然之间你见到佢系有个乜嘢噶嘛，所以就咁啊，不过都叫一个可能健身字又话，可能嗰啲叫 massage 多啊，可能 唔系咁讲，可能 massage 都有啲嘅。咁你有时有啲咧折啲啊，有折点样折都会有啲嘅。咁又唔好睇到佢好似乜都冇。 唔系，因为之前曾经同阿红条子、红田耀子啊，啲人一齐做节目嘅时候讲过咧，佢咧每日总言之每日咧都一定系要个做帮自己做 massage， 咁啊跟住推啲脂肪上。点都升得一两个级嘅佢，跟住可能阿 Sasha 听到之后都每日咁样做啦，可能啦。 系啊 ，OK 嘅。 咁啊嗱，呢一场 show 又讲到去呢度啦，咁我哋跟住落嚟就讲一讲就系、是、我哋喺唔系 Hammy 哥应该系你喺天霸睇咗三周年前嘅就，我记得你好似睇咗，睇咗两场系咪啊？ 睇咗两场，不过嗰啲可能晏啲再讲 咯。喂，不过讲唔系时间嗱呢一节时间就唔好多啦，我哋就讲一讲AKB 及飞啲新菜式啦，好唔好 ？OK。 Henry 哥，我嚟嗰时好似系阿马嘉玲嘅 刨冰，我食嗰个马嘉玲嘅刨冰咯。 OK 嘛 ？OK， 其实都唔系冇我想中咁好食。其实点解呢？因为其实马嘉玲嗰个刨冰真系刨冰咯。 咁中间咧就夹诶、有佢有佢有个雪糕上边啦，咁、 嗯、 有啲红豆喺侧边啦，因为佢话好中意食红豆啊嘛，咁、 嗯、 另外有啲山果啦，或者、嗯、即系有啲草莓啊，有啲士多啤梨之类啊，咁样芒果，嗯、其实捞埋嚟食咯。但个问题就我就认为佢中间冇淋啲糖浆嘅成咧。其实系争啲嘅，即系真系斋食刨冰咯，同埋夹你要夹啲山果落去食咧，先觉得好 feel 啲咯。 OK， 我就系嗰个系咩嚟嘅？ 你饮咗 两样，一个就系麻油嘅，另外一个就系沙古拉嘅。沙古拉基本上嗰个系一个唔会有问题嘅，因为佢一个 cream 上面加啲红豆用落去，跟住另外一个雪糕同埋一个绿茶雪糕同埋一个绿茶嗰啲蛋诶蛋嗰啲咁嘅蛋糕卷，啲瑞士卷嗰类咁嘅嘢啦。意料之内冇惊喜，但系唔会服。咁、 okay, 啊，另外阿 麻 油 嗰、那个应该系意粉嚟嘅， 麻油嗰个系乌冬嚟嘅， 乌冬 嚟，佢嗰啲有啲似我哋平时咧喺超市买嗰啲炸乌冬嗰啲口感。咁另外咧，佢亦都係有啲撒好咗嗰啲豬肉片，同埋佢有嗰啲綠色嗰啲唔知係咩菜，沙已經沙律菜定唔知乜鬼菜嗰啲。 唔係沙律菜，應該係啲青瓜。 唔係，嗰啲菜嚟㗎。 菜。 跟住另外 嗰啲應該係椰菜，椰菜芝士。 唔係椰菜，唔係椰菜嚟㗎。嗰啲係沙律菜，嗰啲唔知乜鬼菜嚟，我冇乜人。 火箭菜唔同。 好似係應該 係。係食落苦唔苦？苦 少少結結地咯， 結結地炒應該火箭菜。 咁啊，跟住咧，佢咧係一個叫做用嗰個啲叫做芝麻沙律汁，可以淋上上面。OK 嘅，穩打穩扎。 不嬲，呢啲都唔服嘅。不過我成日講你入去嗰個環境咧，其實係咪同我哋以前入去個環境爭好遠？ 貴好多，反而冇乜，反而日本人少咗。 係係。你嗰日就係咯，我嗰日就直情 exit 都真係淡噶，因為咧你。佢哋直情 exit 叫我哋坐，因为你有冇坐过？佢有冇叫佢即刻坐入去间房啊？ 佢问我坐边边先嘅。咁我咁我嚟睇，我梗系坐房噶啦。 我个情况就唔系嘅，我个情况就真系嗰日咧，另外一边即系佢个大场，佢主要坐开个位，嗰个位咧就冇乜人。 大荧幕嗰边冇人。 就大荧幕嗰度顶得几丁有咯。 Okay. 真系可能十个都冇。所以咪照叫我入去坐咗嗰间房咯。 我懷疑咧，我嗰日咁啊多入多鬼佬咧，因為嗰日落雨天氣凍啊，啲鬼佬喺度差完，佢唔知揾啲咩，我見到佢間咖啡室是但塞入去嘅啫，我覺得係 一來啦，二來都係有啲小城嘅感覺嘅，可能佢哋啲鬼佬覺得要連點樣落老抽都落一次去呢啲咁嘅咖啡嘅，係 啦， 咁佢又唔知啲咖啡原來咁樣嘅， 係啦， 咁第二其實我都見到，我嗰日都見到有啲鬼佬喺度，有對有個阿媽帶住兩個女過嚟食嘅，即係唔係佢成日可能入嚟坐低，發覺唔對路喎，即系，因为你其实咧，如果你系中意，你先会入嚟噶嘛。你唔中意，其实未必入嚟噶嘛。嗰个阿妈咧，就似系嗰啲佢唔知道呢啲咁嘅咖啡，原来食呢啲咁嘅嘢嘅。佢望完个 menu 就同我两个女一齐走咗。我又觉得佢唔系朝圣嗰个感觉咯。佢、 okay. 应该系谂住试下啲系咩餐厅，然后发觉唔啱唔对路先走。系、 嗯， 其实都我觉得个场面就真系清淡咗啲，同埋个 shop 真系冇咩卖。 個 shop 我係買咗一個外套咯，我就買咗一件 外套。 呢佢其實佢而家做緊個優惠嘅，咁如果你買夠3000元以上咧，咁你就可以抽一抽， 抽 獎咁就 A、B、C， 唔係有 A 獎、B 獎同 C 獎嘅。 A 獎係攬枕， B 嗰個咧就係嗰啲叫掛力嗰啲旗仔。C 就係一個襟針。 襟章。 我係抽到襟針嘅。 不嬲咧，襟針一定最多嘅。 係啦。咁真係叫真係少人。 我今次真係冇乜，我冇買過嘢喺入面。我發覺入面啲嘢冇樣啱，同埋啲分隊呢全部冇，即係啲分隊剩返啲交費佬。以前都仲有少少有個 corner 位俾佢哋買下啲 goods， 依家連嗰啲 goods 都冇買。 係 囉。嗰個淨係買返啲交費佬咁就算。所以我覺得就變咗，即係我吸引唔到，我就會再去 cafe 或者 shop 度買嘢囉，消費囉。其实我觉得是越来越淡的。 咁另外都买咗个HKT 嗰、那个西哥加油嗰杯嘢饮啦。如果嗰日唔系冻嘅话，其实我谂我饮到呕为止，因为我目标其实系抽粒布蛋嗰个咩噶嘛。 粒布蛋，因为个点大咧，其实你因为嗰日你又真系冻嘅，跟 系 落最惨系拎破落雨啊嘛，因为我哋睇 HKT 嗰日都系落雨噶嘛。 系啊。 不过咧，讲翻少少啦，我哋嗰日系咪睇演唱会嘅？我哋排故事嘅。 其实嗰个股市个情况咧，阵间同我另外嗰个 part 咧都可以讲一讲啲嘢嘅。咁咧，今次其实咧，我哋买股市个条队咧都以为好长。但我排喺另外一边嗰度时咧，就发觉原来呢边其实唔系好多人。 哦， 系啦， 即系天白嗰个定系讲系？ 系讲天白，讲、okay. 天白嗰、那个，哦，应该会再另外搭一。搭另外一队，那个我真系我谂翻以前睇 KB 嘅股市嘅情况。 咁啊， 不如咁今次 呢个今次就系咁打先啦。咁我哋跟住听首歌翻嚟，咁啊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咁啊系咪啊上次我哋嗰首嘅 Get You 啊啊 Sash 嗰首 啊 Sash Get You 好啦。咁啊 Sash 听完 Sash 首 Get You 翻嚟，咁啊继续。听完 Get You 翻嚟啦，咁我哋继续啊 ，Henry 哥，嗱，今次就轮到你啦。咁啊，我记得你睇咗 HKT Team X， 唔系 AKB Team 八 ，AKB Team 八嘅前夜祭喎，两场演唱会， 系两场演唱会， 系有啲咩睇啊？ 其实嗱，咁咧，佢其实个 main point 咧，其实就开头咧就，其实佢嗰个前夜祭就 佢十点半就话开场嘅， 嗯， 但开场嗰阵时咧，其实会有表演你睇嘅，原来， 哦， 咁咧通常咁咧上半场咧就嗰啲天白成员咧就阿嗰、啊那个托利达咧嗰个做 MC 嘅， 哦， 咁咧就咁跟住落就会介绍啲咩把唱边首歌，咁、哦、通咁唱咧其实唱佢哋嘅天白有个节目嘅叫做天白叫做咩搬搬总之有个搬搬嘅番组啦，咁、 哦、 就佢哋嗰阵时咧会有唱有一 part 咧系唱超和风嘅。咁、嗯、其實咧，咁跟咁唱之前唱嗰啲都 OK 嘅人嘅 member 咧，就上咗台唱嘅。 OK。 咁其實十點半已經有嘢睇噶啦。咁到到正式佢表現呢、這個呢、這個熱叫做暖場 show 啦。咁樣暖場完之後咧，就隔咗陣間就正式開 show 啦。 哦。 咁其實咁開頭咧，佢哋有個獨有個短劇嘅。咁就最、那個女主角咧就係中野一海。 嗯。 咁中野一海咧就會拉住成班 member 咧，就会系以话剧形式咧，就去讲述一个一个女仔好中意一个男仔，咁跟住落嚟啲 member 咧就怂，经过啲 member 怂恿之后咧，就写咗封信俾嗰个男仔，而嗰个男跟住咧就会喺中意一号咧就会喺舞台度咧踩单车咧，咁沿住个单车条路咧咁踩去踩到去边度咧，就踩到去观众席嗰度。 依好似叫位咁 喎，系啊，跟住落咧就将嗰封信交俾嗰个观众席嗰个位置嘅观众， 嗯， 跟住嗰个观众就我先跟住就 ，you look good， 我理解是乜事咯？ 嗯， 因为点样咧？点解咧？即系因为嗰、那个咁啊啊啊啊，中野海话会同佢讲，会同嗰个观众讲，我 dice 嘅，咁跟住就跟住就即系日本人啲嗰啲叫叫做男女关系咧，要咁样成立。 哦， 就因为交咗封信，交完封信，咁、个男主咁个女咁啊，中意佢就要问，就想即系我想做你男朋友得唔得？咁个男仔话 O K 咁样噶，跟住就跟住、 哦、即系告白。 系啊，所以有一 part 系告白咯。 哦， 系啊，其实佢上下半场都有噶，同埋个位置咧，同一个 exactly 嘅，同一个位置嚟嘅，即系嗰个观众只系坐嗰个位置咧，就一定系嗰个噶啦。 嗯、 因为佢有个位置是专登系放一个人嘅， 咦？咁嗰个其实应该唔系观众，嗰啲系工作人员嚟噶咯？ 唔系系观众嚟嘅。 哦， 咁就有一封直咁就得到一封直笔嘅信啦。 嗯， 咁其实 OK 嘅，好好玩嘅。跟住落嚟就正式开始佢哋嗰啲表演啦。 嗯， 咁其实喂，其实 run down 嚟讲都大致上咁上下噶啦。其实冇我就觉得冇乜特别。不过讲真啦，如果你讲动员人数咧，演唱会咧。HKD 是胜过天白的，但如果买 Goods 来说呢，就天白就胜过 HKD。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呢，今次天白呢是没有开去到 level， 因为我们不是坐过level 200和 level 300的，其实我们那时赛上面是有 level 400的嘛， 是、啊、 但是今次他们天白就没有开 level 400那边的、 哦、 那就去到最多就去到 level 300了。咁其實嗰度就會用黑幕遮住咗，其實我就反映出其實佢係賣唔曬依飛嘅， 嗯， 係啦，咁就變咗會用啲黑幕遮住咗，咁其實個環境就變咗淨係去到 level 2或者去 level 3嗰個包廂，咁就、 okay. 就完啦。咁就天、哦、反而 HKD 咧今次即係開埋 level 4，其實佢個場咧即係雖然係未用盡曬依個奇玉 SSA 個場， 啊、 但係。total 嚟讲，佢个日动人数应该会多过天白， 哦、okay ， 因为两场都加埋。 哦，原来咁。 系啊，所以其实你睇得出嗰个 level 仲系有啲分别嘅，即 系好似卖 goods 度好犀利。 系、啊，反而卖 goods 嗰度就开一啲。点解咧？我个人分析咧，其实咧就系、是，因为你 HKT 今次买嘅 goods 咧，就其实佢巡回演唱会所买嘅 goods， 基本上就冇加过啲特别啲嘢嘅，除咗一个襟章。 哦， 嗰次咪同你讲话加唔系，即系我唔知同边个讲我话加咗襟章，咁所有嗰 set 嘢咧就贵咗嘅。 嗯， 咁其实嚟讲，如果你观众如果你有真正有去跟佢哋咁样 tour 走咧，其实嗰啲故事咧就大同小异，大家都冇去买过噶，除咗襟章之外。咁、okay. 但系天白咧嗰个故事咧就比较 有紀念性嗰首第一啦。咁因為佢哋火真係火三周年嘅，咁、有啲沙有啲公仔啊，咁最主要嘅公仔啦，咁啲人就會瘋狂買公仔啦。咁、其實我講翻少少啦，因為兜翻轉頭，咁其實佢哋開場俾你入場嗰時咧，其實咧佢有個叫做有個叫攤位遊戲咁玩啫。咁咧。咁就可以俾你咧去選個 member， 咁就去嗰個 member 嗰個卡位遊戲玩嘅。咁、其實人數咧，咁嗰個洞啲人咧都幾多下嘅，因為你入邊咧 見到 member 嘛。 第一係見到 member 啦，咁第二咧贏咗會有獎品嘅。 哦， 係啦， 咁 其實好玩嘅，但問題咧，但我就覺得佢今次就玩得太急，因為個時間只係可能喺你開 show 十點半之前。即是他是九点半开始俾你入场，咁、就玩到十点半嗰个 show 就嗰个摊位游戏就要完啦。 啊， 咁其实啲嘢咧就要玩好急。 哦， 系啦，同埋啲时间都会好赶，大家都 系 啦。因为其实好钳嘅，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有个 friend 咧就去咗参加佢嘅之前天百两周年就系中城搞嘅，咁都系两日嘅。咁嘅佢又朝头早就俾你玩。其实玩咧都系俾你可能玩到一个摊位游戏，因为佢每张飞都只系俾你玩一个摊位游戏。但系佢可以，佢个情况就可以喺你几个钟头内咧就喺个摊位游戏度兜咯。 咁 你兜嗰阵时咧就会见到啲咩摆玩咩游戏咁啊，然后你咪喺嗰度拣咯。但系今次唔系，今次因为其他佢个场地有限，咁咧咁样就拣咗，即系喺股市侧边就拣咗个位，咁就放佢搞个摊位游戏咯。咁、其实overall 嚟讲係玩得急嘅。咁讲返 Good 市嗰度，咁因为 Good 市呢佢今次係有啲係火三周年嘅。咁佢啲山社都係火，有啲係火三周年。咁啲人呢你见到呢其实喺交换山社嗰 part 嘢呢都会踊跃啲嘅。因为你喺天白嗰度呢好多人都係交係有个 A 好大 area 比 HKT 嗰个再大啲 area 去交换山社。咁、另外一个问题呢佢哋今次就出咗隻DVD， 咁就九隻碟嘅，嗰九隻碟啲 DVD 咧， 肯定唔平， 一定唔平，话俾你三万嘅嘢， 哇， 三万，我记得 Blu-ray 系三万二千几，咁隻 DVD 都三万几，但系有一样嘢系好好嘅，只要你买一隻碟，就买呢 pad 碟，就有除咗有一包山石之外，仲有一张山石直笔， 山石直笔啊， 系啊， 哦，即系话， 即系有咩版喺上面写咗咩石，然后签咗名嘅，嗰张系 random 嘅，就每人每个 man 版有一张，每个 man 版可能有一石，总之有可能有几张咯， 碟一定有一张噶啦， 系啦系啦，有第一张嘅 ，OK， 一定有一张嘅，所以啲人咪要喺晒会场度买咯， 哇！ 嗰度火啲人火都好高啊！就我见过有啲人，我见过有人拍个片，拍嗰张相火咗九只碟。 哇！好犀利啊！ 啲九只碟三万几啊？你计啦，九成即系廿几万 yen 噶啦嗰度。 哇！犀利，坚啊！犀利，你 系。系啦，咁另外再讲翻少少，咁入边场内咧都有啲有啲相啊，或者有啲纪念品啊之类啦，可以俾你影下相啊之类啦，有啲人形版啦， 系啦， 咁跟住咁人形版出边咧就会有啲 message 写咗嘅，咁入场观众咧佢会送一个袋俾你嘅，咁再送一张 man 把直笔。 O K， 系啊，咁 random 嘅就系、是，咁我不好彩就抽过两个就唔系好 hit 到啦，咁啊应该好难换到，所以我所剩已经放弃咗。咁另外仲送咗一张卡嘅，嗰张卡咧就系即系嚟紧 A K B 咧会有只新嘅手机 game， 就好似玩股票咁形式嘅。 我知道你讲边就 叫做 Akiba， 哦， 系啦。咁都仲未正式开始嘅，以我印象中，因为仲系好似 open beta 紧嘅。其实都嗰度咁就全部都系天霸嘅 member 啦，咁多咗一张卡，咁我基本上就齐咗嗰个五色嘅 member 嘅一石咯，一张卡再加张直笔咯，系咯，咁跟住其实就大同小字跟住就完，就咁我第一场就坐阿 Vina 嘅，咁我阿 Vina 其实个位置系非常之好，即系我认为系非常之好嘅，即系其实 Sally 咧系佢台中间。系一个台，因为我哋嗰次唔系，我哋嗰日睇 HKD 咧，其实嗰、那个嗰、那个瓜度咧系冇改变嘅。 咁正中间嗰、那个诶，佢、正中间有个舞台嘅，咁、个舞台又如果你除咗台前面嗰个舞台之外，咁啲 member 最多时候就会喺个台中间，而且我系第一排。 哦，咦，咁咁正啊？ 系啊，系正噶呢、這个位置，咁我第一排生，但啲位置就窄咯。因为 你真的很难咁先入到去个位置，去到我要坐个位咯。但个位置真系好靓咯。系啊，跟住第二场就坐咗去啲比较山卡拉位置，所以就睇唔到啲 member。咁就算啲 member 喺条路啊，咁周围走啊，都成嘅都睇唔到咯。 O K。 系噶，嗰个就反而麻麻地啦。 我冇计啦，唔系第一场 show 咁靓嘅场。 啊，系唔系？我哋讲翻啦，你嗰次我哋嗰日 HKT 嘅，跟住我哋下半场嘅。 系啊。 我哋下半场咧有一 part 嘢咧，有一 part 咧，当 member 唱歌嗰时咧，系啲 member 会喺舞台花度，每条行路度咧都会出现噶嘛。 系啊系啊。 我哋嗰层啊，因为我哋坐咗 level 300啊嘛。 系啊。 系一个包厢位啊嘛。 系啊。 咁我哋见到边个？你记唔记得？ 山田麻里奈同埋阿板口里喺我哋隔篱出现。 系啦、啊。哇 ，Marley 系直头喺我左手边出嚟噶。 哇正啊！嗰只。 板口里子咧就系远照视嘅，喺另外一即系嗱，佢啲位置咧其实系咪喺观众席？楼梯观众席楼梯咁样嘅，嗱咁喺阿马利直头喺我左手边出嚟，而另外马利就远少少喺 另外一边嘅。咁其实嗰个环境我都好近嘅，咁啲 member 咧都会贴可以睇得到啊咁成嘅。 哦，系啊。 咁我哋前面有女犯啊嘛，我哋 CCTV 嗰度，咁前面有女犯咧，见到咁嘅情况，梗系 high touch 啦，系见 high touch。 咁马利又肯同佢 high touch。 系啊系啊，但系后屘跟住士大夫阻止啦，后屘就唔可以再进一步，再有咩做噶啦。 系啦。 咁其实天霸其實個情況都係咁上下咯，都會喺每場 con 嗰時都會，因為佢哋叫做可見的偶像啊嘛，可以見面的偶像啊嘛，所以佢哋啲比較親民啲嘅。咁、其實咧，咁佢哋每 part 咧，每個演唱會咧，最尾接近最尾個 part 咧，都會有個 有一 part 嘢係俾你用 video 或者影相形式咁樣俾你拍嘅。咁我之前我都有拍過一段。咁另外嗰個就太遠就唔拍啦，費事啦，慳翻大長頭套咯。你部電話有幾勁啊？係啊，所以其實咁就咁啊，成個 show 大致上都 run 咁樣就完咗啦。 OK， 咁啊，就整體嚟講應該都係算係值回票價嘅，應該都 啊 OK 嘅，我都覺得唔錯嘅。 OK， 啱啱睇到手機有啲信息啊，阿娘娘已經成日做直播啊，咁啊，但係好似完咗啦。 啱 啱 ，OK， 完咗算啦，系啦，咪系啦，我又不如玩，反正讲开凉啦，不如讲埋啦，咁其实我今日我系啱，我其实落完机冇耐嘅啫，即系过嚟做节目嘅。咁我期间啱啱好咧，其实我同因为我收翻嚟消息咧，就凉凉架机咧同我架机咧就差唔多时间落地嘅，即系相隔都唔够一个钟嘅。咁我其实咧，我知道咁嘅消息啦。咁我反正我都攞开行李啦。咁我攞完行李之后喺附近留一留，咁啊睇下播一播娘娘喺边度出现啦。咁咁啱就其实我个位置咧，我输送带隔篱咧就系娘娘嗰班机嘅输送带嘅。 咁我 系啊，跟住落嚟，梗系当然第一时间就喺侧边播一播啦，即系当知道边架机落。落 landing 嗰时 候， 咁就跟住就同阿娘娘讲咗几句啦。 喂 ，OK 噶，其实因为其实咧，其实阿娘娘咧就又唔系话，因为佢今次娘娘就拉咗个经理人过嚟啫。咁、其实佢两个，因为个经理人都冇阻止我。 哦， 其实 OK 嘅。咁我同阿娘娘讲咗两句啦。咁我话俾我系 KB 范，咁我有啲 friend 咧已经喺出边等紧你噶啦。 咁你即係你其实你比出面等緊阿娘娘嗰陣你更加你更加係一个有冇握手啊 冇啊冇唔敢啊因为第一呢我唔敢做原因就因为第一阿娘娘好似未瞓醒咁啊因为睇个样子已经知道好似应该啱啱睡醒懵懵咁样其实你反佢係俾唔到即係都有都即第一时间俾唔到反应係第一时间俾唔到反应嘅。是叫隔咗陣間你，我知道你是犯啦，咁樣哦，咁樣係啊，咁樣哦，咁咯，跟住我就唔敢騷擾佢，我就先。 系啦， 其实个环境其实个 O O K 嘅，咁只系阿娘娘攰一滞啫。 系啦，咁不过都叫做有个乜嘢先啦， 都叫做真系结正 exit 见讲咩，见阿娘再见多一次娘娘啦。其实大家其实如果清日仲有机会，如果清日十号佢仲有。个握手会嘅，听闻仲有飞埋嘅。如果有时间，咧，就希望下大家系支持啦。 我唔 唔去啦。 我知 道，因为听日4月10日咧，亦都系阿拉伯蛋嘅职业公演嚟嘅。 系啊，粒睇拉伯蛋劲， 因 为啲， 因为阿一嚟啦，咁另外阿拉伯蛋嗰场公演咧，系 Team K4 Full Metal 上阵啊。对上一次 Team K4 Full Metal 上阵系旧年嘅3月18日 Sakura 圣诞祭啊。 啱。 跟住因为而家今次之后跟住冇噶啦，所以我会选择留喺屋，我选择留喺屋企睇公演算啦。阿玲玲嗰个真系唔好意思啦，我唔去啦，都系 算啦，佢啦呢啲，因为我就个人认为咧，其实今次个其实请到娘娘其实好难得嘅。 嗯， 但系问题个标价就我认为又定得太高。 唔系因为本身唔系阿营运嗰边啲人请，系香港嗰边啲人请佢 过嚟。系啊，请佢过嚟噶嘛，咁啊，第一啦，咁可能包括食宿啊嗰啲，成个多啦飞啦。咁其实佢期间都有好多活动嘅。咁依家佢啲活动咧，听闻应该就系同啲传媒做采访啊，或者拍下啲时装相啊咁成咯。咁应该听日先会系开 show 嘅。咁啊系咯，因为。其实呢个 show 都 OK 嘅，你咁落表演内容都有啲唱歌跳舞啊，咁有互动啊，有游戏玩啊，咁啦，可能赢咗有啲积分啊，咁自处咧，其实 over 嚟讲，如果你 afford 得起个钱咧，咁咪见得次娘娘 咯。嗯，好，咁啊 ，Henry 哥头先你话排 bus 嘅时候，好似我记得你好似系有排埋举办嘅 bus 喎。 因为其系嗱，讲翻少少啦，咁其实嗱排 bus 嗰度咧，其实相比人讲咧。相比個人龍個長度咧，其實依兩隊我哋睇 HKT 同埋天白個人龍咧，加埋咧都唔夠天白嗰、那個 KT Saga 嗰個 Goods 嗰條人龍。 哇！ 嗰條人龍簡直係我話咩？我係犯咗咁多年以來其中一次最辛苦排 Goods 嘅情況。 唔係唔知天氣凍咁，唔知凍咁簡單。 係唔知凍咁簡單，係條人龍真係好長。因为那里起码我们目测咁我们那里买股市都已经几千人，或者已经可能分钟过了几千人。因为其实那里的人呢，就第一我根据我 friend 经验，其实那里的人其实不是一般日本人都你那种那矮子人很有礼貌啊，或者很守秩序的。这班人呢是会经常地 会插队的，会有些人会无啦啦插下去的。咁其實我排過兩次，佢排過幾次嗰啲嘅 Kisaka 啲故事都係咁嘅情況。咁 打尖情況出現， 係直情 S 嚟打尖，就算有史大夫側邊都照嚟打。 哇！ 哇！嗰下先拼啊嘛，大哥，你搞錯啊！等佢排咁 耐。但冇人阻止嘅， 冇人阻止，工作人都唔阻止。其實我覺得好惡劣嘅，我認為非常之惡劣嘅。 哇！ 唔係 啊，話 你翻。我話 AKB 排咁耐故事，我都未見，即係都見過咁嘅情況，但係都冇依個咁嚴重咯。 喂，嗱，講明先啦，嗱，我哋唔係話黑某啲飯啦，只不過係嗰陣時候出現啲咁離譜嘅情況。 係啊，其實唔係，其實啲舉辦飯都大都知道咁嘅情況嘅。 哇，咁係 都其實都 掂喎。 因為其實點大咧，其實都有啲情況，有啲原因嘅。咁我琴日就8日啊，咁佢哋有個握手會啦，咁我去咗現場去握啦。咁你期間出面又買股市喎，咁你排得股市嚟，咁你咪握唔到 member 咯。咁唯一嘅方法咧就係、是、 但 係 你 都係 睇 con 喎， 唔係 con 就另外啦 ，con 就另外一個問題啦。咁你個 con 有時啲人都會插隊落去嘅。咁其實個情況就冇嗰邊咁嚴重，即係握手會咁嚴重。因為握手會真係要有啲券喺度用啊嘛，要握啊嘛。咁你唔握嘅話，咁你中幾廢噶啦嘛。咁你咪期間咪要走開咯。咁你期間走開完之後，再入翻去噶嘛。咁你唔通再喺尾度插排個隊咩？咁梗係諗啦，插落去啦。所以其實個情況都幾喺握手會個排骨師嘅情況尤其嚴重。 哇！都～ 我哋就很好，因为有几个香港人一起，咁就轮流。咁我有时我小券啊嘛，咁我可能买完一张，咁我再翻嚟再排都得。 哇！ 咁我啲 friend 就可能有几张券，咁我可能都要等佢哋排玩完几张券再翻嚟排。 哇！咁你我知啦，排得咁辛苦啦，咪 系啊，其实好辛苦噶。咁嗰度都排咗成3个钟噶。咁你讲翻演唱会嗰度啦，咁演唱会嗰度我足足排咗由6点钟开始。咁開始等啦，佢10点钟開始賣，咁期間都排咗4个钟啦嗰度，跟住我要排到入去會場買股市咧，都2点几我先排到入去買股市。 哇！ 係啊，期間都因為期間咧 8个钟头喎。 係啊，8个钟头噶，因為個問題就係、是、因為你唔係咁上下買咧，你想要買嘅山寨一定冇。 因為你去到十去到差唔多一點兩點買，已經即係唔係即係即係啲人入去排隊就已經基本上就唔使諗啊啲山蛇嗰啲，因為嗰啲山蛇就的確係今次嗰啲山蛇第一盒特別。因为他说我跟着我 friend 玩开山石的、嗯、因为他的 set 呢是圣诞装束，因为平日呢其实沙格那些山石装束呢全部都是那些制服装军服装、 啊啊、 他 很少可有一些這的、比较 special 的那个珍藏度其实都也会高一点的、嗯、那我的 friend 另外每人行买五百 圣诞装的，为什么？ 因为个问题就是因为他这个这 set 相呢是有名的时候、他们第一次搞演唱会在有名的、那个地方搞的演唱会。那里是因为 Christmas, for Christmas, 那那批相呢是拍完之后呢就 for 今次这个一周年 con 去买的。 哇 ,ok,ok,ok,、okay, okay, okay. 是总之个情况就是这样。那就跟着就我就因为冇长人冇飞啦，咁我费咁、嗯、我又唔想应黄牛啦，咁我就跟住就走开咗。 唔好喂牛啦， 唔好喂牛啦。唔好喂牛啊，费事有啲嘢，有啲牛牛我觉得又觉得过炒得过分得滞嘅。 嗯，咁样、嗯、哇，咁都咩喎？ 系啊，嗰所以 混混乱噶。咁其实嗰阵嘅 情况，其实都可以叫做喺，如果喺。在 今次 con 就冇演冇握手嗰、那个嗰次买股市咁乱嘅，咁因为嗰就因为第一好天啦、啊，咁其实都凉嘅，啲天气凉凉地，咁有风，有时即系朝头早可能就啲风大啦，咁你排到晏昼又可能有太阳嗰时就冇咁 冇唔知冇差好多噶啦， 系啦，但系即系我琴日去握手会咧，个现场就落紧雨嘅， 哇！ 我嗰下就金啲。但問題就因為輪流，大家輪流排，咁就去到尾，咁大家攰埋一齊再入去買股市就 O K。 嗯， 咁其實 over 來講，咁個經驗就發覺，依家你變咗你睇得出個 level 咧，開始有啲拋嚟嘅。你企喺 Kisaka 真係啲人氣係好高，同、嗯、埋你睇演唱會爆，賣握手會爆，真係握手會爆啊！因為我唔係期間走咗去RNB 嘅。 嗯。 咁其實 NB 嗰個人龍咧，真係冇乜嘅，除咗山管賽之外，其他啲咩話咧，我除咗見到白間有啲人，瘋子有啲人，喂，白間都多嘅，瘋子有啲人咯。咁跟住落嚟就變咗其他啲咩話就冇乜人。 哇！ 哇！直行直過，你可以即係唔使揸住張券就入去噶啦，就唔使即連前面都冇人添，死未？ 哇！咁都 但企喺啲沙格握手會咧，就算你 under 咧，差極咧。都会有条蛇病，有条人龙喺度喺前面嘅，唔会断嘅，死 得啦啲嘢， 就算 under 喎，因为你 under 唔系 top 喎， 系啊 top 就唔好讲添 ，top 即系先啲讲个二打六嚟嘅啫，嗰啲只不过系， 都可以叫二打六嘅，但系你咪当系叫见过 man 把咯，我 唔系喎，即系先啲讲句，即系而家二打六都好似人哋嗰条， 即系基本上你依家山管彩嗰条人龙咧，只系去到企喺沙格咧，可能去到中游嗰啲 man 把咯，因为嗰啲 man 把都已经打紧蛇饼啦，入边都打紧蛇饼，所以其实个环境咧，即系依家我咁样冚翻埋一齐比较咧，因为虽然可能。因为人哋嗰边可能第一场，咁啊 NB 系尾场，而家唔系关东搞，唔系大阪搞，所以咧就可能人气就争少少。但系咁冚翻埋你睇到咧，无论买股市嘅情况或者握手会现场咧，嗰个人气咧真系天同地比噶。 哇，咁样真系，哇咁搞法真系好唔掂喎！咁样搞法真系持续。喂，所以啲喂，所以啲讲句，虽然话而家喺 CD 上面系卖得过佢哋啫，咁但系其实。如果你睇握手嗰种情况嚟讲，你真系已经被人抛离咗噶咯喎。 系啊，呢一分依家只系咁，只系嗰即系用分团嚟分搞啫，即系 NBA 你当分团咁睇啦，咁企喺沙坑当咁睇啦。咁、只系个人气方面咧，其实依家睇得出咧，无论买股市啊，或者你握手会现场咧，咁你依家四十六系咧系非常个气势系非常强。 好行啊！ 系啊，系强好强过你 AKB 好多嘅。 哇！咁 AKB 而家系单车，话边个而家系子弹火车喎？咁样比较做。 系啊，所以争好远嘅。你谂下，咁谂下，我即系今次我亲身经验，话俾你听，其实个人气就系咁样。依家其实睇得出，依家你好多好，就算你去佢今次啱啱好。好叫做 即係搞完一周年演唱會啦，咁跟住落嚟就去握手會現場，咁盡細睇得到嘅情況咧，其實你就算平手啊，即係平手咧，嗰條蛇餅咧打幾條人龍，打咗好多條人龍喺入邊嘅，握到咧阿平手咧，我聽我 friend 講啊，直情咧眼瞓，即係可能握轉一二步已經個人呆痴痴呆呆，攰到不堪啊！ 喂 ，Hebe 哥啊，我個問題想問先，同 AKB 全盛期嗰陣時比爭幾遠？ 我估 阿拿條同舉板同埋 AKB， 我可以話俾你。AKB 以嘅最光輝嘅時代，我估應該係優將嗰陣時。咁我估優將嗰陣時嘅情況就依家就係依家嘅騎機殺㗎。 即係條龍其實同一零一一年嗰陣時 AKB 一樣㗎咋。 係。 哇、wow, ！fuck。 算啦，講粗口都唔緊要㗎，不即係。反正呢啲網台節目都係自己吹水嘅，因為其實真係個情況真係真係好惡劣㗎，同嗰條人龍真係嗰陣時依家即係如果你話山管菜啊，我揀我用山管菜代入去阿平手嗰度啦，其實個人氣咧，如果我喺今場睇 NB 個握手會咧，佢爭好遠㗎。就算用三冠賽掉落去平手嗰度，平手嗰度咧係嗰條蛇餅咧係入邊打咗五轉，再 check 飛佢再打五轉， 真係十條蛇餅噶咯喎！ 反而我落去三冠賽咁望一望嗰條人龍，其實嗰條人龍之啊，可能打咗兩圈，再喺出邊打兩圈啫。 哇！呢個真係大件事咯～ 是非常大件事的，即是我个人分析真的很大件事的，因为我不知道，我可能 有些人可能 要 留钱 去投总选，那可能变成握手会那些情况就差一点，我不是自己啦，其实跟着下来看， 我今次 NMB 其实我握那几个呢其实都唔 top 嘅，咁啊生管菜嗰啲已經冇曬券啦，咁啊阿生嗰啲就算最新嗰個生管菜拍啦，即係生管菜加啦，都冇曬券嘅。咁我唔知佢銷量點樣啦，但係其實我生管菜拍咧，我拗緊頭點得閒，即係我喺隔離握緊其他 member 嗰時候，我見生管菜嗰條人龍都冇人嘅。 但會唔會係？ 可能有啲人可能一步唔多卷啦，或者某程度上有啲人中意衝嗰啲衝閘啦， 衝尾閘啦。 咁支持啦。其實嗰個情況就我見到出面係有啲人嘅，但係啲人係揸住拳就唔去握生管生管菜拍咯。變咗生管菜拍嗰條隊咧就變咗斷咗人龍咯。佢有一段時間呆一呆企喺度。不如講翻少少，我今次 NMB 其實我主要咧，第一我想见阿柠檬，阿小尊未积，咁另外第二咧就因为两个啲研究生，六嗰啲研究生都好中意嘅，咁一个叫西酸七海，咁另外一个咧就管香油 巴 啊， 系啦， 咁呢两个比较 young 啲嘅，不过可惜咧七海就走要走啦，西中七海就算乜要啦，因为屋企人反对成。咁就咁我就都簡簡單單我哋講話叫佢學業加把頂囉，咁其實叫佢係囉，叫佢學，咁跟住其實貫穿油花呢，就其實我都係簡簡單單講佢好鍾意好卡哇伊嘅，佢喺威恩村好耐啲咁樣，咁其實講返少少啦，其實阿檸檬呢俾我感覺呢個態度係非常認真，因為我第一步壓佢 啊， 咁其实佢行埋去 counter 嗰度咧，佢第一时间要周围望，点样周围望咧？系望一望士大夫啊，嗰啲位置啊摆好晒未啊？咁啲嘢搞掂晒未啊？咁如果搞掂晒，佢额头话 OK， 咁佢先开始正式去压嘅。其实你睇得出咧，其实佢个情况有啲似啊北川阿曼宇嘅，因为曼宇其实我之前有个 friend 都呃过佢，咁其实佢嗰阵时都系咁样情况，即系都会左手下手，睇下啲嘢，啲士大夫位企位啊，支持啦，讲翻晒 OK 冇问题啦，咁跟住来就跟住先开波嘅，咁其实睇得出个大家嘅工作个状嘅态度系非常认真，有其他就会虽然冇乜人，真系冇人，我前面嗰个一攞五张券，我一张券，跟住后边就一个人，跟住后面就冇人。是讲柠檬 ，Canon C 哥多二万拉地。喂，咁啊，嗱，咁似乎今日我哋应该要开多一节啦，似乎今日我哋应该要 开多节， 开多折，开多开开多折咯， 开多折都开多折啦。咁我哋嗱，咁我哋听完首歌翻嚟之后啦，咁啊，到时我哋再讲埋AKB 三其他十周年公演，仲有就系一个我哋需非常之需要，我哋要出埋寻人启示嘅 member， 咁啊就系边个咧？咁到时大家就会知噶啦。 好啦，再见，再见， 我哋等紧。咁好啦，我哋啱啱听完首歌翻嚟啦，咁系咩歌呢？其实我哋就而家都未决定嘅，咁到时大家自己睇咩啦，咁 就睇 啦。咁啊嗱，我哋跟住落嚟又讲呢个咧就系、是，啱啱喺我录音之前嗰日喺寻日啦，咁啊就系四月八号，咁啊 AKB 剧场上演嘅三期新十周年公演。哇！呢场公演都真系叫做 即系有金身冇雷神， 系啦，你估唔到系有啲。 前 member 前 member 系 翻係有前 member 翻嚟，不就係 Zilla 亦都喺啲現役 member 都臨尾亦都有啲報告啦，咁有啲 member 嘅有啲發表啦。咁叫做冇遺憾噶咯，呢一場公演真係叫做對三比生嚟講， 冇遺憾啊！你起碼真係即係十二個都喺度。 嗯。 第二咁你有啲 member 好耐冇出嚟㗎喇嘛。 係 呀、 啊。 你見到咩仲谷仲川如香啊。 仲川如香 係啦。卡洛共啊。卡洛共啊。仲啊。粒蛋啊。 粒粒蛋就過聽日就追公演啦。 係呀、啊。大家就留心留意睇啦。 嗯。咁佢嗰個公演開始嘅時候呢玩返呢以前呢一個梗喎。即系我记得 Team B 喺即系第三定第四日公演嘅时候咧，因为麻友因为整亲啦，咁佢就冇得出席噶啦，要休息一个礼拜啦。咁啊麻友玩翻嗰条梗咧，睇到啲人咧，观众其实知系咩事咧，喺度系咁喺度笑。咁啊，另外佢都玩得几好玩，我觉得成件事系。咁啊系嗰个，因为一开始我估佢会唱初日先啦，啊竟然唔系、啊，竟然有啲意外、啊。 但佢件衫咪整一件初日嘅喎， 系喺 Encore 时间咯， 系咯。咁佢嗰个嗰场 show 咧，就话有八个前 member 出嚟嘅，咁但八个三期生嘅，咁但系佢其实佢呢场公演，其实若果你系话为三期生而设嘅，倒不如系晒三期生同埋初代 Team B 而设嘅咯，因为你见到其实有啲 member 好似平岛下海同埋喺 平岛 Cindy 无野一美， 两个都唔系， 佢个本身都唔系三期生嚟噶嘛， 唔系三期生嚟。 系啊，咁所以呢个公演其实你话为初代 Team B 嚟讲就比较系有啲合衬嘅。 哦，我都觉得系，因为起码有两个都唔系啦。 系啦，咁 另外仲有佐伯美香， 佐伯美系啦，咁啊， 哇，好难得，早市大夫今次都上嚟唱。 系啊，咁佐伯美香出嚟嗰阵时候，佢仲讲过咧话喺 Team A 公演嘅时候，你有见到佢啊？佐伯美香， 佐伯香。 因为佢话喺 Team A 公演嘅时候咧，其实佢曾经喺嗰啲叫做啲路咁行过咧，咁我亦都开人个牌俾人见噶嘛，但系我冇人同佢扫，冇人扫佢啊嘛，我见唔见到佢啊？ 我见唔到 啊！哦，可能 因为我唔系坐啲路位啊，我见唔到士大夫嘅。 而喺一面啦，而喺面啦。 冇办法啦，因为我就算见到士，我都见到有可能有啲女士大夫嘅，但问题我条路。嚟嗰個士大夫嗰條路好遠嘅，所以我都係就算知道咗作品影響，我都衝唔到過去啦。 咁啊係，咁啊都係咩㗎啦？咁嗱，佢個 show 其實你雖然話就話有八個三期生出公演，但其實去到後半節，其實基本上得七個。因為阿松江由紀其實你見到佢係有啲跟唔到㗎， 正常啦。你咁啊，而且已經脱咗節咁耐啦。 加上佢好似系话咧，其实系早两日先至喺美国翻日本，咁可能真系可能时差或者有啲乜嘢成啦，咁可能真系争紧啲啦。 咁 系啦，咁其实咧，因为喺嗰场 show 嘅喺寻日嗰场公演咧，我除咗系佐伯，除咗松江由嘅，其实啲跟唔到啫。其实我初头我见田明步都有少少跟唔到噶，我初头佢会唔会系平时饮得多得滞咧？咁后屘其实。咁你睇翻埋尾咗，咁可能佢成場咧公演咧都好不安嘅情況之下，所以有啲甩甩地，所以我估計係咁樣咯。咁不過講到出勤相入邊咧，真係要俾阿仲谷明香同埋阿變身人家，Unit 都曲入邊咧，佢兩個都出咗三首定四四首，佢兩個出咗四首。 系啊， 犀利！阿仲谷，我谂阿仲谷， 阿仲谷离乡都离开咗一段时间啦、 啊。 如果你系做声优啊嘛，主力做声优啊嘛，所以其实如果你话佢哋唔记得啲舞蹈都正常嘅。 但系阿仲谷明香都仲系好记得， 系啊，仲 谷明香同埋阿片山人家都仲好记得。我谂应该阿仲谷明香当年系曾经做过唔少咩八代日嘅咧， 系、啊、 印象好深。 系、啊、所以 系咯，咁而且佢嗰个咩咧？不过在恩打嗰阵时啊，佢哋喺自我介绍词嗰阵时候啊，讲翻佢哋啱啱出道嗰阵时嗰啲咧，哇！嗰啲真系如果冇乜，如果系冇乜点睇过初期嗰啲公演或者系咩嘅话，顾参嘅话咧，真系唔知佢哋系讲有啲乜嘢噶，真系有啲未必。 系啊。 咁啊，所以咪睇到啲观众好鬼开心啊！睇到啲观众。 系啊，所以其实佢重要嘅咧，勾翻以前其实 Team B 嗰啲历史咧，其实如果你系旧嘅古餐饭咧，其实你睇翻呢啲咁嘅嘢咧，你会有啲感触嘅。 系啊， 尤其是你睇翻 依家呢代嗰啲成员咧、嗯，我系感觉上咧，你以前嗰啲比较亲近啲嘅，依家嗰啲 member 比较冷漠啲嘅。 唔系，应该咁讲，开业嗰扎咧系真系搏杀啲嘅，首页嗰扎系真系揸紧啲，而且你唔觉得首页而家呢扎首页嗰班咧系有啲？冇以前嗰啲咁好個性嘅咩？即係以前嗰啲咧，佢話俾你聽，佢中意啲乜嘢或者係咩嗰啲，好佢哋就好有自己嘅特色嘅。但係而家嗰啲咧，嗱，即係而家衰啲講句，而家除咗 即 係 我係覺得係冇冇個個性喺入邊咯。依家好似變咗啲性格唔係好出咧，變咗大家好似代入唔到啊！ 好，佢哋而家好多時候都就係衝王道偶像或者係咩角色咯，即係例如啊，边个？啊，江田奈奈咁啦，一定系认真系角色啦。 系啊， 西野美基咁啊，系嗰啲叫夸张系角色啦。嗰啲佢哋一定系揾到，总而言之一讲 即系揾到自己，系揾到自己条路。 一定联系到佢一啲嘢咁，但系问题而家好多嗰啲啊， 尤其是十 五期新嗰啲或者系咩嗰啲啦， 十五期新开始有一两个都 OK 嘅，但之后嗰班就我就觉得。印象麻麻咯， 你有啲十期生、十一期、十二期都争紧啲啦。有啲其实可以去睇佢个路，其实可以去某啲方向进行嘅。但系问题就呢啲收埋自己又唔都唔成啦。不过啲算啦，啲唔讲冇咁多啦。所以 或者我哋留翻至啲中选嗰时讲。 系啦，讲中选。所以你而家系会觉得三期生呢场观赛非常之精彩，因为每个人都将自己嘅个性啊、特色啊发出嚟。例如片山杨家一嚟就话自己爸爸啊，或者系嗰啲超和嗰啲咧。而家嗰啲夠鬼膽咁玩啦，而家嗰啲係咪先？ 唔夠玩。 係啊，所以你成新人公演其實係好開心噶。咁嗰場公演係啊，仲有咧，我估唔到咧，我初頭以為佢唔會嚟嘅嗰個一個 member， 佢竟然真係蒲嗰頭喎。不過就乜嘢都唔做啦，就做 MC 啦。係邊個咧？就係啱啱生完女嘅谷地彩響。佢仲話谷地呢個姓我都好耐冇用過啦。 咁啊，你做人啫，系仲要做人妻， 系啦， 系仲要照顾仔女， 咪俾人话妈妈妈妈，喂你而家系咪玩我先？ 系玩你，玩完玩你， 系啦。不过都喂，我估唔到生完两个咁快 keep 到咁快咁好咁好身材，哇！真系估唔到，真系。 可能你有啲做啲打底嘅工作咧。 唔系，可能我有，可能佢有做招，或者可能嗰啲咧。 你来啦，第二 肥胎唔肥人咯，可能系嗰啲。 可能系咯，总之大家睇，如果有巡逻影片可以睇翻嘅。 系啦，咁我知道好似有个朋友好中意谷地噶嘛，当日谷地好似话结婚嗰阵时都喊生喊死嗰啲咧。 呢家可能人哋唔记得咗啦。 系啦，咁但系嗰场公演真系总共有十二位 member 嘅，咁啊另外都嗰啲，哇不过估唔到佐伯美香真系肯翻出嚟咁跳到真系，因为初头好似话脚伤定系腰伤 唔系 噶嘛。 腳傷， 腳傷啦。 開頭咪以前係腳傷啊嘛，依家可能腳傷好翻啲咯。即係你叫佢可能跳一兩 part 舞嘅，其實可能 OK 嘅。但如果你長期可能太激勁，就可能驚咬柴嗰只。因為始終咧 AKB 有啲舞咧都幾激烈嘅。咁其實十五期生有一個叫大川咩？ 十五期生。大川嚟 嘅。係大川嚟嘅。其實佢之前都有個。即系曾经跳过一次舞，跳下突然间跳整亲只脚噶，甩臼添啊！ 系啊， 哇！我话都下噶大哥。不过所以有时啲即系如果脚伤严重咧，退出都系正常。 系啊，咁见到啲 member 系跳到爆晒汗嘅，佢跳到咁啊，所以成场公演你睇得好开心啦。咁喺埋尾嘅时候啦，亦都系揾翻一啲Anchor 嘅时候都揾翻啲 member 出嚟。因为都讲到明啦，嗰件衫咧，其实系唔知人入手好嘅，佢哋嗰件 T 恤，因为好靓啊，蓝底白字，初一日呢件， 咁冇人发噶，第一嗱，天边嘅颜色系蓝色嘅， 我知， 咁你白底，如果蓝底系最，即系蓝底系最好衬白字噶啦，定系？ 咁啊，唔系佢最惨咧，出嚟下面咧，写咗嗰啲咧，好似唔知 AKS 啊，朱色回社定唔知嗰啲乜鬼嘢嗰啲人就知嗰啲咧，佢见到嗰啲字真系唔想买啊！即系你净系写初日，后面写嗰啲歌词嗰啲，我仲可以叫佢买，但系加埋嗰啲字真系唔想买啊！ 系算啦，唔买话可以唔买嘅，但如果你觉得你对佢有爱嘅话，咁咪买咯。 系啦，不过。 都啲名牌都講過自己嗰啲近排嘅近況。咁亦都啊邊個啊 Nathan 就話阿平都係可以而家做緊死真女星啦。咁啊阿邊個就做人做阿媽啦。咁亦都有啲就係阿哈賺好似冇點講佢做嘢。 哈賺依家其實哈賺你叫佢 實況主咯， 都唔係嘅。你其實佢應該都有表演出嚟表演嘅。 我知道， 或者有時做舞台劇嘅。我印象中我有 call 佢出頭，我見佢有時會做一啲舞台劇啊。係 啊，依個我都知 呢個。即係其實就自由身咯，即係佢乜都做咯，諸如此類嘅人。如果你要佢唱歌表演嘅話，佢都會㗎。其實問題不大嘅，基本上就好似同阿家姐之前咁情況一樣啫嘛，即係有執咪做咯。 不過阿估唔到阿仲谷阿唔係阿仲川遙香咧，黑龍共咧就嚟宣傳 JKT 喎。喂，不過佢真係喂真係講真的，真係唔係雖然唔係第一次講，佢移植咗個邊，佢真係發展得好好。即係本嚟當日咧，本嚟係咪另外咩阿高城亞視咪又過咗去嘅？而家又陳又咩成啦？喂，你諗下喎，阿仲川遙香嗰邊而家有29個廣告位身喎，仲有一啲電視劇有成喎。就係、是、現場直播嗰啲叫做一啲對談節目喎，哇！真係講真嗰句，真係佢當日個決定真係都好好嘅，個決定真係。 一來咯，我覺得始終咧，睇下你有冇心去做咯。其實個心態問題啊，你睇仲谷遙香咧，你其實咧佢移植咗冇幾耐咧，你發覺咧佢同嗰啲入邊啲 member 溝通係冇問題嘅。完全咧係代入，即係同佢哋溝通咧，嘻哈啊！有時我之前有追過佢哋啲節目睇過， 你睇得明 係？唔係睇得明，睇到嘻哈啊，成啊之餘，除咗睇到哈羅共咧係比較係放心，即係放個心喺入邊做嘅。你反而變咗阿雪茶咧就。個心咧就可能仲係希望有朝一日翻去日本發展。 佢唔係， 所以其實你睇得出咧嗰啲對應咧，我聽啲印尼飯有啲講，啲琴日講咧，其實咧印尼飯都唔即係對，就覺得阿哈羅共咧就係一個自己個即係正即係認真係投入去 JKT 嗰度做嘅。所以咧，其實佢代咗落去之後咧，同佢溝通係冇問題嘅。反而咧，阿雪茶咧。即係似住可能自己仲係即係嗰陣時仲係嗰陣時啲 top member 成之處理，就有啲驕傲。即係佢過到嗰邊咧，都即係個人咧都仲係有啲即係似住就仲係 AKB 嘅 member 嘅光環咧喺入邊做咧。其實大家人嚟嗰邊咧都唔係好中意佢。 唔係心態問題咯。 我都覺得係心態問題。 邊個就只係始終覺得唔係邊個其實你睇落有啲覺得佢自己俾人流放嘅，我成日覺得阿雪茶覺得自己俾人流放 啊。唔係佢心態就覺得流放咯，但係阿雪茶阿哈羅共就唔覺得係流放，係當一個機會俾自己咯。 不過算啦，都唔講咁多啦。 係冇再 講嚟都冇意思啊！兩 個不再差得開就 係啦。咁嗱成場公演啦，咁老實講一句，我係會比近期公演嚟講啦，係我係會比喺。是非常之高分，因為我上次有對於比高分的公演咧，係阿南哥嗰啲特別公演。 係啊，南哥啲特別公演，我係啊，阿南哥個 schedule 係編得好。 係啊，咁所以跟住呢個都係叫咩啊？不過都真係，我諗如果要好似啲咁高質素嘅公演嘅話，我諗要等一段好長時間先至可以。 係啊，希望都唔會係一時半刻有得睇嘅。 希望五月嗰個唔會令我失望啦。嗰、那個嗰場嗰、那個叫做第一档公演，第一档嗰个奖励公演，系咯，咁啊嗱，跟住落嚟啦，我哋就讲呢一单新闻啦，系我相信会好多人好担心呢个 member 嘅，咁系边个咧？就系、是、余玉瑶，咁嗱，究竟余玉瑶发生咗咩事咧？咁众说纷纭啦，嗱、话佢怀孕嗰班咧，嗰啲垃圾咧，嗰啲言论我唔讲啦， 系得， 咁但系而家普遍咧。有两个讲法，哈雷皮究竟系咩事呢？一，旧患复发，长期休养；二，情绪病。 但我哋偏向应该系情绪病。 我哋偏向情绪病嘅， 系啊，我哋个 case 因为我哋之前曾经跟翻一啲资料，我哋睇翻蛛丝马迹咧，佢有可能真系嗰啲情绪压唔住，跟住爆发嘅。嗱，佢嗰、那个因为佢就2月18日。就是他最后一受会之后，他最后一次公开见面的。咁跟住咧，除咗系3/11嗰场嗰个 show 之外咧，跟住冇其他答案。3/11嗰个 show 究竟系录影定系乜嘢成咧？冇人知。 唔系嗰个肯定录影嘅，嗰次一定系喺佢出喺佢俾揿即系 出事之前 去录影嘅，因为检带咧 因为其实呢段片咧喺录影嗰时咧，佢有曾经出发过新闻报稿嘅，咁、已经出晒嗰啲名把样噶啦。咁、其实喺阿余玉瑶即系消失嗰段时间咧，就已经拍咗噶啦，呢、這个肯肯定噶啦。 系啦， 系咯，跟住落嚟，其实跟住落嚟，其实都跟住 Facebook 啊，Twitter、Mail 啊，都冇晒佢消息咯。系除咗有311嗰次有发过一次。喺唔知系 Twitter 定Google 拍摄， 系啦， 佢有提过，即系可能要休养一段时间啦，咁叫大家期待下佢再复翻，出翻嚟咯。 点解我同 Henry 哥会比较偏向阿 Harry 嘅情绪嘅问题咧？嗱，大家记唔记得系应该系一月嗰阵时啦？咁佢阿 Harry 喺HKT H 劇場嘅場公演咧，咁唱《夜風的事》嘅時候咧，五場公演， 五場。 阿哈利皮特然之間喊起咗上嚟，唱唔到落去， 咁 但係問題因為初頭我哋俾出個解釋，會唔會係因為可能有啲唔知咩，可能係一啲叫做壓力問題定唔知咩成啦，咁跟住黑呢場冇事嘅，咁但係後屘過到一排咧，咁喺一場握手裏邊咧，就聽聞因為握完某個飯之後咧，係因為要緊急退場嘅，都係咁嘅情況出現。咁傻，跟住而且有啲人拉拉到亦都去到 唔係聽講係一個大叔，聽講係一個大叔去説教咯，説完教之後就嗰跟住就出唔到咯。下邊其實再之前可能講翻少少啊，其實喺你話一月無啦喊，再之前咪有紅白嘅， 係啊， 紅白歌合戰嘅 NHK 紅白啊嘛 ，NHK 紅白嘅。咁其實嗰陣時咧，當阿森宣布阿山谷春攞第一嗰陣時。其实有个画面咧，系带到阿 Harry， 即系可能 long shot 啊，睇唔清楚，但系听闻咧就话，佢以为系佢， 即系听错咗， 系第一听错啦，咁第二都唔系听错，其实新冠彩个名同 Harry 个名争咁远，其实佢我怀疑佢可能嗰下咧系即系以为个字自己突啊，到。即係以為自己可能應該係十六位，咁一直以嚟都入唔到十六位，咁去到第一位都仲以為自己會有機會入到第一位，咁情緒可能就由呢個 moment 開始有爆發。 開始臨界點啦。 係臨界點爆咗啦，咁就開始可能之如此類發生嘅情況，跟住就發覺可能營運就發覺唔對路，所以就叫可能就要叫佢 break 一陣間去處理呢個問題。我估相信未來三个月至半年都唔会见到佢， 唔系因为佢唔系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啦。咁但系问题佢仲有一样好吊诡就系咧 ，man 把系全部封晒口，而且另外拍紧嘅豆腐摔角咧，亦都中间亦都可以cut 咗佢，唔俾跟住佢冇再出过嘅。 系啊， 好似话 略咗大部 噶故事就好似话佢去咗墨西哥啊嘛，冇记错嘅话。咁而家嘅情况系叫好尴尬咯。man 把冇人提过佢，只不过系官方话佢个情况系需要休养。以我所知，阿 Vivian 飞川行内曾经系唔知系755定嗰个话入边咧提及过阿 Harry 咧希望佢快啲好翻一齐表演嘅，但系唔知一个零两个钟头之后咧 Simon 完全冇讲过发生过啲咩，完全而家系直头系对 Harry 嘅事完全封口， 系封口。這個是一般營運的做的方法，即是他不希望大家的 member 去看這件事，令到其他的飯去揣測，揣測他發生什麼事，所以呢 他想所有 member 都封口，不提他，希望等他好好地休養，這樣休養了我覺得 OK 了，整件事。其實江田落來嗰時都有段時間，即係佢休養嗰段時間，大家啲 member 都封口嘅，都唔睇呢樣嘢㗎。 唔係，但係嗰陣時阿江田奈奈嗰啲係基本上兩三日到或者一個禮拜都急翻出嚟㗎啦嘛。但係 唔係，嗰次佢休養一個月，肯定一個月。 哦， 因為有係啊，因為由總佢係總算嗰日先出翻嚟嘅。之前嗰段時間一直都冇出過嚟嘅，差唔多休養，差唔多 爆話血糖問題啊嘛， 係血糖問題，只係因為佢喺總選嗰時講嘅，所以其實就咁樣。其實佢依家營運個處，因為始終情緒病處理嘅方法係比較麻煩啲嘅，唔係靠單靠你食藥或支持佢就可以好翻。其實持續嘅重要第一重要係持續跟進嘅事嚟嘅，所以你唔係一時三刻可以解決到嘅。係 啊， 所以佢休養，所以我哋估計預佢估計都要幾年可 可能一兩呢半年到都未必見到佢，所以其實可能有機會佢下一張新單都唔會再出現。 嗯，唔係因為我哋嗱，我哋初頭咧未諗到咁清楚嘅，未諗到咁入嘅時候咧，我哋初頭以為問Hello Pee 咁我哋四月嗰場 show 會唔會出現啊？ 嗯， 咁都冇出現。咁後屘原來我後屘睇翻啲資料咧，原來營運喺三月唔知24定28號啦，已經公布咗 Hello Pee 係唔會出任何一場演唱會噶啦。 嗯， 咁所以跟住後屘我哋先開始懷疑究竟佢咩事啦。咁我哋後屘抄翻自己我哋所知道嘅資料啦。咁啊，懷疑可能係因為佢真係情緒問題啦。咁、當然亦都有啲人話，可能會唔會因為佢舊患復發嗰啲成啦。即係以前佢曾經用整親只腳都唞咗成個月噶嘛，我印象中係。 嗯。 所以但係問題，若果我哋根據翻啲前因後果嘅話，佢好有可能係情緒病嘅關係會比較大。 係啦，係啦。所以我哋個分析咧，經過咁多重嘅情況分析咧，其實咁依個情況應該都唔會。我分鐘你四月。 应该我应该我转呢啲，我转呢啲券噶啦，应该见佢唔到 啦，一定见唔到。我六月都问啲， 我谂呢六月都未必得， 六月都唔会，我所以话咩咯？我哋落啊，话起如果依个情绪病都唔系一时三刻解决到问题嘅，所以 我谂起码要去到十月，最快十月先会见到佢，我相信。 相信系 系啦， 咁大家期待一下咯，冇办法，因为 都我知道大家系担心佢嘅， 系担心佢嘅，系同埋都要俾佢静静休养。因为你始终如果佢再睇佢个人嘅话，就好难令佢可以个人孤单到。 嗯，咁啊，希望佢大步揽过啦，佢真系冇办法噶啦。咁啊嗱，讲少少嘢先啦。嗱，大家都知道总选举就嚟噶啦。 嗯。 咁嗱，我哋今次嗱，其实我哋今集开始咧就会每个礼拜每一集都会讲一啲关于 唔系，我应该下集开始先讲嘅。 咁都下，咁即系留翻下集先讲咯。 系留翻下集先讲啦，因为我哋今次少咗嘉宾。 系啦，咁嗱，我哋下一集就会由 NMB 同 NGT 开始讲起。 嗯， 因为 NMB 因为今年嘅总选都真系几系嘢，都几棘手。 系啊，你睇到其实冇咗三冠赛，其实依家选嗰班 man 打，我估最好最睇好都系八间美楼同埋一只阿八间美楼啫。 八间美楼， 其他啲咩 都朱莉有机会 都会有机会爆一爆。 因为你大家知道三本彩、刺伤疯子两个唔选，阿雷良仲有为上西为毕业， 系啦， 所以 沙亚东咧，仲有沙亚东， 马神东， 马神东都冇， 所以今年 NMB 系情况系非常之棘手。 系 咁啊， 我哋下一集再慢慢同你分析。 下一集咧，我哋就会讲下关于总选 NMB 同 NGT 嘅资料。咁啊，我哋分析下到底佢哋会有几多个入围。 OK， 好， 我今晚集就到此为止啦。咁啊，埋尾送多首歌俾大家。咁啊。我哋下次再见， 好，拜拜。